的身份是狼人。 怎么会？秋哥，你说过不会骗我的，对吧？ 明月，咱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明月，想不起来就不要再想了，编吧，随便编几条。明月，明月，你倒是说话呀！ 我这该说。这个世界仿佛就是为了安贝斯而建立起来。 事关我能不能活命，什么都行，快说！ 令人窒息， 快跟老子说呀！